想一睡不醒，免得错过你的消息，忍着痛忍不住了，我就深呼吸。你说我的永远，说好要带我去，行过这风沙这雨，想着你往前进。哦哦哦，爱请问怎么